代表票，占民主党三分之一代表票。预料结果有望令到民主党的选情更加明朗。天气方面，位于广东内陆的一道冷锋正是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在下午横过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雨势渐转频密和有薄雾，吹和缓的东北风，渐转清劲偏北风。今晚天气稍凉，展望未来一两日朝早清凉，风势颇大和有雨，周末期间日间温暖，早晚沿岸有雾。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87点，升两点，总成交金额863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1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93点，升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93.2跌8毫，中国平安87.65升1.5毫，汇丰控股51.4跌1.15毫，阿里巴巴202.4跌8毫，盈富基金26.55跌5仙，建设银行6.47升2仙，融创中国46.85升2.35，平安好医生75.65跌8毫，友邦保险75.45跌5仙，中芯国际14.66跌4.4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9，英镑9.955，瑞士法郎8.116，澳元5.133，加元5.817，新西兰元4.883，欧元8.6694。每百日元对港元7.2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341。日经平均指数报21,100点，升17点。港金现价报15,225蚊，升4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36.93美元，卖出1,637.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喺荔枝角嘅荔宝路去青沙公路方向，咁即系去尖山隧道方向咧，近住海荔村嘅意外已经清理好，慢线解封，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维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时代广场，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都只系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芜湖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最后封路方面，提醒大家在西贡公路因为道路工程，现在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仍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去西贡方向交通都是比较挤塞的，车龙排到近南围。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现在的小朋友好抵得住诱惑的。 哦，可边样嘢叫你不要吃那么多？ 薯片和炸那些东西和甜那些东西。不过我们又很想吃。 那你会怎样 呢？那就忍住咯。 忍住咯，那么简单。 想了解多些小朋友的想法，就要听实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支持。 CIBS 體壇女兒國。 咁我叫盛彩啦，我係香港跨欄運動員。 咁我係路友啦，就玩鐵餅同埋圓球嘅。 我叫梁君怡，香港田徑運動員， 學界體育項目上邊嘅女子運動員。到底而家係處於一個點樣嘅狀況？香港做運動員呢個出路對佢哋講有冇希望呢？ 上網重温節目 CIBS.RTHK.HK。 CIBS 就是社區參與廣播。 3:13在这个天阴阴的日子找你一首都可以给到一点阳光你的作品。来自 Serenity 有这首新的派台歌。 首歌名称叫做 Diamond Mine。 至于跟着来就找了一首新歌来的，张美仪。 不解释不解释，奄奄一息，话我要安静，不准给予反应。越麻木越麻木，即使心碎，明天继续安于舒适，习惯不变远逝，守于心中的声音，安稳找不到慰问，手机分分钟更新，欣赏一对玻璃心。 台作品咧，个字系几难读嘅，因为系一个字咧，就系个四字啦，下面一个系袁文杰嗰个袁字啦，读音咧叫做琼啊，意思就即系孤独无依嘅感觉。讲咧就系你可能会上网去到寻求一啲心灵上嘅慰藉啦，但系你越揾嘅时候，你越孤单啊。好容易令到你迷失自己嘅。 从来没有自己，追赶世界标准太乏味，只会令我跟天离地，偏执顾忌，嘲笑贫难全隔绝远离，过往内里如心锁。或跟进去可，爱恨被劫抢，脑内没法想，容量太少怎算长？别徒然受伤，本身世信要自强，无余地也别退让。愿寻觅欢赏，即使那未算漂亮，灵魂被拘绑也逼溃太问责，结局也未算重伤。未来是看将心愿，终废目再生长。 寻觅欢赏，即使那未算漂亮，灵魂被驱赶也不会贪问疾，结局也未算重伤。你来是香枪，深渊中巨木在伸张，真战吧，回望从事寻找挣扎是自然。愿寻觅欢赏，即使那未算漂亮，灵魂被驱赶也必归探问责，结局也未算重伤，任谁在圈养倾出一切，任你想象，不要问谁会拿到银奖，只记住换我做我全心。 嚟自今年嘅女新人啊，有自己创作嘅呢首嘅新歌，佢嘅名字叫做《希同》。上个礼拜咧都嚟咗苏道音乐啦，就系、是、通过佢电话啦吓，介绍咗佢呢首嘅第一首嘅派台作品。作品名称《本上》。头先咧嗰首歌咧，歌词都系讲揾翻自己啦。然之后个歌词选择嗰个嘅方向咧，就系比较平铺直叙一啲嘅。跟住呢一首歌咧，其实都系讲紧你要点样揾翻你自己，唔系净系揾，而系好好去到拥抱你自己。嚟自周耀辉嘅词，卢海彤呢首嘅作品，作品名称叫做《嚣张》。都系讲揾自己，去到拥抱自己，但系今次咧个取态咧个填词嘅取态比较有啲诗意一啲嘅。卢海彤嘅创作，周耀辉嘅词，作品名称《嚣张》。 大城没耳朵，未能像我听到音乐在奏，盛世太少美丽，未想你沾片同受。但前面有一班真强宇宙，就干快的事，就算未把到降温，然后若没有人选。 觉得自己是少数的话，其他人可能会觉得你是、哦、怪兽、哦。但是歌词入面形容那样东西就是你可能是一只真禽异兽。作为少数不等于你是另类或者是跟其他人不同啊，不入流啊。可能只是代表你很珍贵的。细细个可能你都觉得啊，点解咁怪嘅咧？但系原来你嘅怪可能系属于你嘅特殊技能，系你嘅超能力嚟嘅。 你有没有幻想自细叫飞天壮甲，试下被那二变蜘蛛轻轻一扎？要变大只大炮，或许亦等到极限。贯彻了正义，你有勇气吗？绝望之中总有人成功，为何未像我 super power？需一个拍档朋友共我在拼命担演主角，贯彻了正义，学得了智火，绝望之中总算能成功，完全地爆发 super power。 他们新的一首派台新歌，讲的就是你拥有的超能力，中文的名称叫做 Superpowers。 所谓那些超能力不一定要是那些飞天遁地的，有些细微的东西都可以是属于你独有的超能力的，例如你可以自己作曲，自己编曲，自己加埋，自己唱埋，都是一种的超能力来的。一笑给你有这位歌手，他叫做 II。新歌歌名叫做 I。 系啦，成首歌系得1:50嘅啫。之后3:30之后咧，将会有一位歌手上嚟介绍佢嘅新歌，真系有黎晓阳。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一连两日派出共4班包机前往武汉接载滞留湖北省的港人，今日先派出2班机接载共258名港人返香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在社交网站说，首班接载湖北港人回港的包机下午3:00起飞，预计5:10抵达香港，共接载大约110名港人。聂德权又说，乘搭包机的港人中午前陆续戴上口罩抵达武汉天河国际机场，由现场人员核对资料并派发识别牌和登机证。至于第二班包机预计晚上6:30起飞，8:40抵港。高等法院裁定房委会不将同性伴侣纳入申请公屋的夫妇定义是违宪。立法会议员梁美芬说，异性婚姻制度在香港获长年广泛认同，不可以因为裁决而改变。她呼吁政府上诉至最高法院，又说相信绝大部分的港人会支持上诉。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周浩鼎认为，有关的裁决令人忧虑，法庭变相承认外国注册的同性伴侣在香港有合法婚姻地位，并可以申请社会福利。他形容裁决随时动摇传统一男一女的婚姻制度，亦都令到公众误以为法庭已经承认同性婚姻合法化，促请政府尽快上诉。政府成立300亿元防疫抗疫基金，经民联约见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表达对基金运作的意见。经民联主席卢伟国在会后说，抗疫救市的手续必须简单，并尽快支付给有需要人士。他又说，政府如果按商户数目作单位拨款，大财团、大集团可能会取得大部分的款项，希望政府可以为拨款设上限。副主席林建峰说，贸易和制造业的公司为社会创造大量就业机会，但就得不到政府应急款项援助，呼吁政府再考虑加码支援相关行业。他又提到，不少港商在内地设公司，往返两地之后需要被隔离14日，未能够及时签署重要文件，希望政府参考对跨境货车司机的做法，豁免有关人士隔离的规定。美国联储局突然减息半厘，是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首次在议息前紧急减息。主席鲍威尔说，新型肺炎疫情蔓延为美国经济带来实际风险，需要减息支持经济。香港金管局表示，疫情未来变化存在很多不确定性，金融市场仍然会波动，呼吁投资者做好风险管理。汇丰公布港元最优惠利率维持5厘不变，港元储蓄存款户口年利率亦都系维持不变。汇丰表示，维持有关利率在现有水平，主要考虑到宏观经济环境、资本市场对港元的需求和供应，同埋市场竞争环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雨势渐转频密和有薄雾，吹和缓的东北风，渐转清劲偏北风。今晚天气稍凉，展望未来一两日朝早清凉，风势颇大和有雨，周末期间日间温暖，早晚沿岸有雾。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03点，升16点，总成交金额943亿6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1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93点，升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93.6跌4毫，汇丰控股51.65跌9毫，中国平安87.45跌5仙，阿里巴巴202.6跌6毫，建设银行6.46系升1仙，

心情都好好多。 必须放水降温，其实要放线。张开双耳收动音，我听咗有下次。刺激充塞我耳蜗，攻击甲状腺。你歌曲情深就深，令你满意。 嘅收到音乐咧，电话旁边有黎晓阳啊 ，Hi，Hello Eric， 你好， 你好啊，嗱，你首新嘅派台歌，好中意我，阿芝与海默啊， 我都好中意啊，真系好中意。 诶 ，OK， 你中意嘅点喺边度咧？我想问一下。 我自己写，大佬，我听嗰啲嗰阵时 demo 已经听咗一千次，我觉得好正啊，终于可以出到街。而通常个 demo 同出街嘅版本咧，通常都有个落差喺度嘅，咁就即系唔系边个好边个唔好，不过有啲唔同啦。但系呢一个咧，其实比较贯彻，所以一路都可以。即系翻翻去原本嗰个感觉，仲保留得到。 因为我记得你上一首歌咧，其实都有少少就系讲即系回忆啊，即系嗰样咁嘅嘢啦。 系啊， 咁然之后今次其实都系同一个，即系类似一个主题，都系讲回忆呢一个嘅主题嚟嘅。系咪有个咁样串联嘅一个铺排嘅咧？其实 你知道人冇铺排嘅，所以就其实即系 咁啱嘅啫， 系咁啱系呢样嘢。因为通常你谂开嗰样嘢，其实都系。呢、這個 topic 比較大嘅，唔係即係諗唔係一首半首歌可以講得完，甚至乎可能成隻碟都係講呢樣嘢都未定。 哦， 係啦，咁所以就初初寫呢首歌嘅時候嘅原因就係覺得即係個城市成日變，你個人生成日變，跟住咧但係自己變變下，你其實你都係會翻翻去個海嗰度去揾一個寧靜嘅 moment 去揾翻自己嘅。咁所以我寫嘅時候嗰支英文歌嘅 demo 咧係咁樣唱嘅 ，Just go down by the river。Make yourself at home， 即系你翻到个海边静静地嘅时候咧，你就好似翻到屋企咁样。因为个城市又变，乜都变，咁其实边度先系屋企咧？咁但系就翻到个海边，嗰、那个就是一个宁静嘅感觉。 呢个都几系你自己嗰个性格嚟嘅，因为你系中意真系去海边，然之后游下水啊、晒太阳啊，诸如此类咁样噶嘛。但我想问你同海洋之间嗰种，即系你 feel 到有种 connection， 即系你觉得喺海边揾到平静啊，揾到自己，系几时开始你？是咁鍾意大海㗎我想問啦。 我細個係驚大海㗎，覺得個海下面係唔知係乜嘢，會好多未知，會好危險，會死會成。跟住到後尾呢，慢慢係去擁抱嗰個未知，原來嗰個未知先至係正。因為有一次呢，我咪成個海游水㗎，我終於攞咗個微鏡未來睇，原來下面好淺水㗎啫。跟住之後咧，就冇咗嗰個興奮啊，即係冇咗嗰個去海度游水嘅興奮。咁有陣時，其實就係咁咯。原來你乜都 plan 曬，你話俾聽嗱，話俾聽你幾時出世，跟住你幾時死，中間你幾時咩，咁有乜好玩咧？ 哦，喂，所以你應該係從來即係唔會話即係信嗰啲命理或者唔會睇相嗰啲人嚟喎。 係啊，除非真係好唔掂啦，即係唔掂咗一個位，喂，真係唔掂喎，係咪撞嗰啲唔知咩啊，定係點樣啊？咁有陣啲朋友會勸告下咯。 咁就揾你揾人去驅。驱邪啫，嗰啲主要都系 唔系驱邪，系即系你系咪你嘅人性格有啲问题啊？系咪你嘅谂法导致你自己惹埋，即系搞到你自己咁样唔开心啊？咁 样咯。O K， 咁我想话啦，咁你嗰阵时其实本身你个 demo 已经有嗰个英文嘅歌词噶啦嘛，咁然之后你系觉得咦，不如应该揾黄乐儿同你合作。 因为我好似咁耐以嚟咧嘅所有嘅填词人都系男性嚟嘅，咁啊，其实我觉得我自己系比较 feminine 嘅性格嚟嘅，我亦都系呢首歌亦都系温柔嘅一首歌，咁我就谂起黄乐儿啫嘛，咁所以就同佢去讲嘅时候，咁好快就 click 到，即系同埋我第一次收到份词咧，我睇咗份词，我读咗第一次就去消化，第二次，跟住我已经。即係眼濕濕，我已經流眼淚。其實好少係咁樣，因為喺個城市有一個共同嘅嘢，即係唔係一個太過 personal， 唔係淨係關我事嘅，係關於成個香港。 港同埋成個香港人，所有香港人嘅事。所以嗰樣嘢嗰個共同嘅感受係感動啲咯，我覺得。 哦，所以我睇你個music video 嘅時候咧，我都覺得係擺咗好多香港嘅一啲元素落去，或者香港好多人大家嗰啲回憶咧，譬如皇后碼頭啊、杜海倫啊等等。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因為嗰啲嘢一路變緊啊嘛。 係啊。 唯獨是咧，其實個海都變緊，不過唯獨是就個海唔係好變。你諗下，其實可能譬如我哋爹哋媽咪啦，或者阿公阿婆啊嗰啲啦，其實都係望住呢個，如果係香港人都係望住呢個海港大嘅喎。 係啊。 所有香港人嚇食飽飯，可能佢哋當年食飽飯都係去過海旁度行嘅啫喎。 係。 咁同我哋其實冇變嘅喎。喂，其實啲商場啊、嗰啲酒店啊已經換曬嘅時候，係唯獨是呢一個唔變咯。呢個係我哋嘅根咁。 哦、OK， 所以我就系见其实系即系你可以当系一首，即系讲阿志海默静，即系讲一个即系大家感情都系情歌听又得，但系其实都可以系就系听紧系你同香港呢个地方中间嗰种感情嘅一首歌都得咯。咁我觉得呢件事算得几叻嘅，我觉得系。 系因为初初时候啊，呢、這个系填词人嘅功劳啊。因为初初其实净系讲话就系去个海度啦，同埋有个感受就系好似我喺呢度。好耐即係我懷疑，即係我深刻，我相信輪迴嘅，即係我覺得我開始喺條街度行咧，我覺得啲人咧點樣好熟面口啊，即係嚟嚟去去都係嗰啲人咧好熟面口，咁我唔知係咪輪迴太多次，所以嚟嚟去都係見呢啲友咁樣，咁所以我同電視人咁樣講出，有咁樣講出有啲奇怪喎，但係佢又明白喎，咁啊用咗呢個方式嘅比喻，咁初初都會話啊會無端端賴咗去阿茲海默症嗰度咧，但係其實唔係啦，只不過係一个比喻咯。 你快忘掉我，很请捉紧我，逛过湾仔，再到教堂，转季木白鸽，海已变了一条河。不过你留在海旁，说总胜伟大过。开关，冷气与灯光，皱纹和白发，风已刮到太稀薄。不过你留在海旁，是染发灿烂过。哦，怎么一生都积聚化光，回头连衣衫都着错，偏偏识过马路就到海角。你若遗忘叫阿芝。又是海默默，不过你留在海旁，说风景里是我。 剛才講到係你嘅 demo 啦，講咗你嘅歌詞啦，咁同埋因為我記得上次你上嚟係做十方者之歌嘅時候咧，咁你有講我呢排又學緊新嘢啦，玩緊 banjo 啊咁樣，咁我一聽呢首歌嘅時候，咦？ 你可以将一啲你研究緊嘅新嘅樂器，將佢擺落你嘅新歌入面，我唔知。因為都有 banjo 嘅樂器擺喺中間。 係啊，終於唔係學，唔知學嚟為乜嘢，但係好似冥冥中佢好似為你安排咗，好似學咗有啲用咁樣。即係學咗擺咗喺度好耐㗎啦，即係鋪晒塵。咁我記得攞呢首歌即係要再重錄嘅時候呢，咁我就掃走晒啲塵，拎返啲 banjo 去 studio。 嗯。 係唔記得晒點彈嘅，但係好快又可以 pick up 返，我聽返之前個 demo 係點樣彈。咁我就跟返個 demo 彈。咁嗰個感受幾有趣啊！就係未知咯。你話如果嗰陣時學 banjo 咧，就話唔緊要，一年後之後咧，我就會出一首歌叫《阿斯海默》。咁我到時就會彈 banjo， 甚至乎嗰個 arrangement 冇咗 banjo 係唔得噶。即係咧，其實其他大部分嘢嘅彈法其實係同之前一樣嘅。其實一入 course 只不過係加咗 banjo。 係。 咁嗰個 banjo 一響起嘅時候咧，就有嗰個懷舊熱鬧嘅氣氛啦。Whereas 本身之前咧就有個淡淡然好黯然，即係千言萬語在心頭，又想講但又唔識講又唔記得噶嘛。 OK， 所以你嚟緊開始都可以，因為你先前又要研究好多唔同嘅啲樂器啦。慢慢我就都期待，咦可以將來會係出現喺你嘅作品入邊噶啦。 啊、哦、會啊會啊，其實係咯，嚟緊會有噶啦，已經我暫時知道會有一啲合作，其實係會用到一啲。系咯，其他唔同嘅我嘅技能。 OK， 一弯月再摇一颗雪，是美好算多不多？桂花瞬间凋落，几张脸有几段情，茫茫大地在两旁。地寻找过我，如今天多快乐，但为何总会过？如天天搜索，但是没背囊，就只身一个来世上拾荒。片刻翻腾散一方，下一漂流水一方，若放开一切来世上，华丽的一次来世上拾荒，可会决定不忘也就不忘。 喂，咁我想话嗱，因为而家两首歌啦，头先你都话，可能嗰排咧谂开啲咩咧，就会写嗰啲题材嘅。而家譬如问黎晓阳，你嗰个写歌嘅方向系咪都会系，有一首我哋慢慢睇下下一首系点，又再睇下下一首系点，就 instead of 可能系我储咗十几首歌喺度，然之后就一次过做啦咁样咧。 其实我有储一啲歌喺度，不过其实因为佢全部都 demo 嘅时候咧， yeah. 我冇将佢整理，因为我对亦都唔系一个好 organized 嘅人，我反而比较 focus 就系去写嘅啫，即系我好 enjoy 写嗰下嘅，好 enjoy 有感受嗰下，写都系其次，写都系啊，我攞住感受，我将佢变咗出嚟，唔好嘥咗感受啦。 系， 但系纯粹我系一个感受增强嚟嘅，即系我一定要喂冲击我啦咁样嗰啲，咁所以一有感受嘅时候就会写咯。咁我近期啱啱去。去咗，因为我去影呢只碟嘅唱片封套，哇好靓啦！咁啊就去咗柬埔寨，咁喺嗰度就哇好有感受呢、這个 trip 系，我终于觉得我自己系 feel alive。有阵时你喺城市生活或者喺日如是嘅生活里面咧，你会好枯燥，唔记得咗自己做人系几正一件事咯。咁、我去到柬埔寨咧，我就喺一个日落嗰度坐住个小船，跟住同一个渔夫，嗰、那个渔民又唔识讲英文啦，我大大声对住成个海，对住日落唱一首 Today 咁样，跟住自己搞到自己眼湿湿咁样，好有感受，好正，好青春咯。即系哇呢啲其实我觉得哇，如果日日都系咁样生活就正咯、 哦！你就嚟可以做到噶啦，其实你其 实就嚟得噶啦。同埋我又即系因为瑜伽嘅关系啦， yeah. 我都唔争再讲下啲唔关事嘅嘢。就系、是、我去咗去我嚟紧会去考一个瑜伽老师牌啦，去美国。咁、 哦、 啊，考完之后咧，就 suppose 系可以周游列国，只要有高温瑜伽嘅 studio， 我就可以去教。咁我就会幻想啊，我可以去到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去做我自己中意嘅嘢，又帮到人，又可以 share 我嘅音乐。又可以沿途感受写歌，咁啊，哇，真系太正！ 即系到时就变咗音乐啦、瑜伽啦，冚唪唥都系你好 passionate 包嘅嘢，跟住 系啊，我觉得系好好感恩，同埋好庆幸 難得有一樣咁嘅嘢，即 係 係咯，真係真心好中意係咯嘅嘢，又健康喎，又唔係食煙飲酒咁樣停唔到，又唔係呢啲喎，反而係做瑜伽玩音樂啊。 係啊，同埋成日都話，即係你留喺同一個地方，可能寫歌寫咗好耐，你都要有 input 噶嘛。咁但係如果一個咁樣嘅創作過程，你就可以不斷去到旅遊，不斷去到有 input， 不斷有新嘅刺激去到寫你嘅新嘅作品。 係啊，同埋即係有陣時咧，譬如話點樣又同記憶有關呢首歌就是《亞之與海默》，其實就係你有冇好有感受當下個 moment， 你就會盡量記得。通常你記得都係因為有感受啫。咁你咪盡量去有多啲感受，咁咪咁你人生先至好似 live a life that's full 咁樣。 所以如果你譬如聽緊黎曉陽呢首嘅新歌嘅時候咧，你可以即係好集中，淨係聽住呢一首歌，刺激下你嘅諗法先，係啦。跟住之後睇下之前，你可能睇個 MV 啊，諸如此類，或者唔同嘅場景去聽下咁樣，睇下有啲咩新嘅畫面同埋感覺帶到俾你自己咯。 係因為我相信每個人即係經歷嘅路，即係嘅路都唔同，每個人嘅生命都好精彩啦。咁我即係可以勾翻起一啲回憶。咁亦都等你可以继续拎翻起嗰团火去，继续去接受更多新嘅感受。 OK， 呢首歌系我近排一首系最心水嘅作品。 多谢你，多谢你，我都好真系好中意。我真系好有阵时做咗歌出嚟，有阵时因为已经每次赶住一定即系几多月几多月出一只歌咧，有阵时嗰、那个。啱唔啱 feel 啊，或者系咪真系好 proud of 嗰样嘢咧？其实系冇得扮嘅。咁我真系好 proud of 呢一只歌，所以我希望多啲人可以听到，多啲人即系系咯，中意。 带去海外啦，同埋之后嘅时候。 系啊系啊。 OK， 喂，今日要多谢晒黎晓阳， 多谢。 系啦，同埋期待你嚟紧新嘅作品。 好，多谢。 而家叹住你嘅新歌《亚之与海默》先，多谢晒你今日 ，thank you， 多谢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钢筋之城完全后退，天黑黑把世界都包围，人未累，看窗外闪过的灯光交落思荡，年月里所有问句细想几回，谁是我？还很想知，假设秒针倒行，我会否改过？游魂一阵，埋头想象，各日复活过，想不透犯什么？我是否？着泥路再重新起歌， 在仪式前紧急减息。主席鲍威尔说，新型肺炎疫情蔓延为美国经济带来实际风险，需要减息支持经济。香港金管局说，疫情未来变化存在很多不确定性，金融市场仍然会波动，呼吁投资者做好风险管理。汇丰公布港元最优惠利率维持五厘不变，港元储蓄存款户口年利率亦都维持不变。汇丰表示，维持有关利率在现有水平，主要考虑到宏观经济环境、资本市场对港元的需求和供应，以及市场竞争环境。天气方面，位于广东内陆的一道冷锋正是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在下午横过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雨势渐转频密和有薄雾，吹和缓的东北风，渐转清劲偏北风。今晚天气稍凉，展望未来一两日朝早清凉，风势颇大和有雨。周末期间日间温暖，早晚沿岸有雾。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45点，跌39点，总成交金额1,039.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11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93点，升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汇丰控股51.45跌1.1，中国平安87元跌5毫，阿里巴巴202.2跌1元，建设银行6.42跌3仙，盈富基金26.55跌5仙，友邦保险75元跌5毫，融创中国46.55升2.05元，平安好医生75.8跌6.5，中芯国际14.7跌4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9，英镑9.938，瑞士法郎8.125，澳元5.13，加元5.816，新西兰元4.879，欧元8.6759。每百日元对港元7.23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247。日经平均指数报21,100点，升17点。港金现价报15,160元，升3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36.11美元，卖出1,63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提一提大家，外面咧部分地区而家系有雨噶，天雨路滑，请你加倍小心驾驶。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关位，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暂时是正常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着维园落桥位那段稍微多车一些。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多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何文田港铁站对开。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因为有道路工程，近住白沙湾码头那段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现在去西贡方向的车龙都挺长的，排到去窝尾。最后卫生署提提你，揸车揸得耐容易周身骨痛，泊好架车落车喐一喐，松一松。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自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 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搭棚最紧要就有 IT。 搭棚同电脑科技有咩关系啊，师兄？ 系 I 型狗鼻架、T 型狗鼻架嘅 IT 啊！ 我知道，仲要有洋葱圈。 吓，洋葱圈都出埋，食得会大力啲噶？ 唔系啊，我记错咗啊，系安全吊带要扣喺稳固嘅系稳装置，例如羊眼圈。 系，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 吊棚工作风险高，注意安全，免招、啊。 能做到，要为儿多做天地打扫，要自如常在大雾，有那些阴云听不到，音色为我开路，谁能共舞？阿婆会听我倾诉，细声讲，大声笑，无需问，毫无烦恼。 几时都有好音乐，任由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至五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翻嚟骚动音乐啊！今日阿琼想介绍一位内地嘅男歌手，把声好干净嘅，俾你认识。讲到香港呢一边咧，我觉得佢哋嘅歌都有嗰种好纯真、好干净嘅感觉嘅。 当晚独行上途，坚固石墙为什要挡我去路？烦恼，这叫做逃避的细路，可恶在无法越过广阔伟大怀抱。原谅我。是天使全力移开，双手紧握一张刀，深呼吸用全力举起一劈刀，刀不保压力不倒，点起一堆枯干草，风一吹热能上升烧起了，始终不到该怎么好， 当然是小陈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逃避，讲的是一个日本民间流传的怪兽，这只小怪兽要成长了。 小怪物内心中说道，请给我滞留与我每天过岁月，无奈我仍未到步，还是要走，俯身执一把沙土，一转身突然目光中一刹，糟糕糟糕，再看不到，手短腿小宝宝，不忍心但无奈低腿一数，惨不忍睹，终于激到，喜欢斗胆不讨好，始终不可胡乱骚扰别人，妖魔都好，道亦有道，轻飘天光的清早，喜欢的跟我并肩一起去漫步大道，大步上路。 自从上一次嘅阿琼你嘅推介之后，我哋呢个环节叫做真心话大推介嘛。 好惊啊！你知唔知我惊咩啊？我惊啲歌手听到话。 你唔识听广东话啦，你介绍啲华语歌冇所谓嘅。佢香港嘅代理就知。 系啊。 系冇人敢再去代你啊，照惊。不过今日介绍呢、這个，我谂其实我会觉得系比较啱香港人口味嘅。 O、okay. K， 好少少啦咁样，因为嗱。 啊，好少少啦， 你俾我戴个头盔先啊嘛，我都要。咁、因为咧，内地歌唱比赛出身嘅歌手，又或者以后佢都不断参加好多歌唱比赛咯。我觉得喺香港人眼中咧，佢会有一个固定嘅模式嘅，就系好中意飙高音啦。 就算香港都系啦。 系啦，即系因为一个晒命啦，一种展示自己技巧嘅一个嘅过程啦，咁、样。但系佢真系唔系靠呢样嘢而。出位嘅喎、佢出位嘅方法系佢出位嘅方法咧系好简单嘅，系靠低音炮 吓， 因为呢、這个 低音炮即系咩？ 即系喺内地咧叫低音炮，就话佢呢把声系低音好好听嘅低音，系、啊，所以好多人都好珍惜佢参加嘅一啲歌唱比赛，因为好少可系唔靠飙高音而又可以赢到嘅歌手啦，呢一样嘢。咁咧介绍咧，佢呢个人就叫做毛不易啊。以前我一路以為咧，即係同埋內地好多嘅一啲嘅行家，我哋介紹，我都以為佢係叫做毛不易啊，容易個易，因為佢可能好多嘅一啲嘅介紹咧，或者歌中咧，大家都想講到就是、生活好不容易嘅嗰個意思。 嗯， 但係都係因為出咗呢一張最新嘅專輯叫做《小王》，姓王嗰四畫歌王啦，大家先發現佢先解釋。其实咧，因为内地嗰个字嗰、那个音系一样噶嘛，即容易同埋改变嗰个逆手嗰个系同一个音，所以一路冇人留意。但系直到佢自己解释，佢先话其实咧嗰个唔系容易嘅易，系逆，因为佢想讲嘅就系佢一路都唔想改变自己嗰样嘢。但系毛不易都系佢嘅艺名咯，系啦。咁呢个歌手点喺呢一首歌咧？我唔知你记唔记得之前咧，我哋介绍过白安嘅最新嗰只专辑啦，44天啦，就系参加内地嘅我是创作人歌唱比赛当中嘅所有嘅参赛作品嘅一个集合啦，咁、样。咁其实呢一首歌咧，都系毛不易咧参加嗰个比赛咧而得到嘅一首歌，而自己写嘅一首歌。咁、因为其实佢本来原名咧叫做王维嘉，系姓王嘅。所以小王咧，佢系想写俾以前嘅自己。 哦、三画王 系咁样，咁同埋喺呢个过程当中咧，佢讲咗好多自己以前或者对生活嘅啲态度。 嗯， 我觉得其实呢样嘢咧系好值得即系大家留意啊，听咗先，因为有啲歌词咧，可能听咗之后你会发现得到喺呢首歌背后咧系有一啲故事嘅。 会伸出海纹。 就系毛不易啊！ 毛不易最新专辑当中嘅呢一首同名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小王》， 系 送俾以前嘅自己， 有啲内容，有啲故事嘅。 因为其实咧，即系比赛嘅时候咧，佢有写过啲嘢，销售啊，啲歌啊，咁样都佢都有啲比较得意嘅，就系佢就话感觉自己是巨星，佢曾经有首歌叫呢啲啦，又或者咩假如有一天我很有钱咁样，即系呢啲咁样嘅一啲比较搞笑嘅一啲作品亦都有。咁呢啲歌咧，其实大家听到系好。即係簡單啲講，你覺得寫呢首歌嘅人好受傷啊！即係佢應該心入邊有啲傷口嘅咁樣。即係例如佢副歌當中有一句就係、是：如果有一日我喺一個角落入邊遇見他，咁、那個他就係講以前嘅自己啦。係咁啱有風吹亂咗佢嘅頭髮，我會慢慢靠近佢，俾個膊頭佢，分擔佢一路以嚟重重嘅絕望。 哦、 即系，但系你谂咧，呢首歌写俾佢自己，佢就真系好认真地话俾你听，佢以前系喺好深刻嘅绝望当中一路生活过嚟嘅嗰个故事啦。因为我再睇翻佢一啲故事、一啲访问入边，我发现哦，我大概明嗰个绝望系嚟自边度，就系佢一路以嚟对于生活或者对于自己人生规划嗰种逆来顺受啊。点讲咧？就是、因为佢其实无论参加比赛啦、唱歌，你见到其实都系好平淡嗰种咧，佢都系一种 peaceful 嘅性格嘅、即系佢冇嗰种好大起大落嘅一啲情绪喺当中啦。咁但係喺呢個過程當中咧，所謂逆來順受就係、是，即使佢面對生活當中嗰啲不如意，即係佢大學嘅時候去咗讀護理，咁但係佢話其實都唔係自己想讀嘅嘢嘅，但係佢有一種咁唔緊要啦，去啦，又或者即係屋企人想你做嗰樣嘢，咁但係你又唔想有啲衝突嘅時候，你可能就會埋沒咗自己內心最真實嘅嗰個想法，就覺得。唔緊要咯 ，OK 嘅，忍下就過去啦。即係一路以嚟，佢都有好多嘅呢一種嘅一啲嘅枷鎖俾咗自己啦，可唔可以咁講？咁、但係佢一路都孭住呢啲枷鎖向前行啦。咁直到有一日， 佢決定要去參加嗰場比賽， 嗯， 先扭轉咗佢一路以嚟對於自己被安排咗個人生之路嘅嗰個命運。咁而家開始，咁，嗯，當然啦，依家其實另外一種安排嚟嘅啫，即係你會有經紀公司啊，你會有唱片公司啊，即係幫你自己安排一啲其他嘅工作啊等等啊嘛，咁樣唔同嘅一啲嘅情況咯，我就可以話。 哦，所以嗱，即係譬如有一種人咧，就係，是，譬如聽落去佢，嗯，平時即係好淡嘅，冇乜情緒嘅 ，OK 啦，好禪嘅咁樣啦。 系， 即系，但系其实佢入边可能有好多暗涌，我哋即系一般人未必知啦。 系，咁好似呢啲嘅音乐人，咪会将呢啲嘅谂法摆入啲歌度咯。咁你喺歌当中，你发现，哦，原来当佢同讲起自己以前嘅一啲故事嘅时候，佢最想同你讲就系，我都系喺一啲好痛苦、好绝望嘅环境当中行过嚟。咁除咗佢同以前嘅自己和解，嗯，就接受咗以前嘅自己经历过呢啲事情之后咧，都想俾啲鼓励大家嘅，嗯。就个鼓励就系，我得你都得。 嗯， 好啦， 呀，所以人哋嘅就讲咁叫小王，几好咯。但系咧，香港都近排有一首歌嘅，即系头先我讲话嗱，有啲人就系佢睇落去即系好淡嘅，所有情绪都。但系有一种就系，是，啊，平时佢好搞笑，啊，咁你就觉得哦，佢好搞笑，啊。但系其实即系当佢心情起上嚟嘅时候，你就觉得哇，唔系，原来你入边又系有咁多可能愁绪又好啊，有好多暗涌啦，都系嗰个字啦，咁样。讲紧呢个人叫李十一， 哇， 系啦，咁你知啦，即系平时佢系搞个 gag 啊，笑像啊咁样啦，系咪先？咁但系其实你如果识佢或者听佢以前一啲深情啲嘅作品咧，你会发觉，喂，唔系，啊，你喺呢，這个即系大家觉得系笑像嘅底下，其实你有好多情深嘅一啲嘢嘅咁样，系啦。咁佢最近咧就是，一首系新歌嘅，咁啊讲紧就系四年前写嘅作品嚟嘅，咁啊花咗四年之后咧先至敢去到做出嚟啦。咁，其实你头先讲毛不易咧就系参加咗歌唱比赛啦，之后又改变啦。咁佢咧就喺四年前咧就系，是，发觉，诶，唔系，嗰阵时曾经自己心有不甘，不如试下做啲新嘢啊。于是就飞咗去台湾。就搞自己一個小巡演咁樣， 哦， 就揾到一個新嘅信心俾自己。咁而家佢咧，亦都再一次翻返去台北嗰度啦，生活啦咁樣。就睇下佢嚟緊有啲咩新嘅作品啦。咁，但係當時嘅有呢一首歌咧，都可以話係佢同自己一個嘅對話嚟嘅。翻嚟有李十一呢首新歌啊，歌名叫做《在尋找什麼》。 这身体

足呢一种成熟又沧桑嘅老味啊！ 日子千百过，无你要安怎过？请问你敢要做我的 girlfriend？ 其实我爱你，所有就伤害你，唔敢讲出嘴，大声讲我爱你。自然的生活，你从三点半，前八声阮心甲惊，我知是人会惊，外面的狗七我。看到你美丽的相片，散步去看我的港气。人讲悲伤有时，目屎变成海涌。希望你的爱我亲像伊，希望你的疼我亲像伊。我不是你，日子真歹过，无你要安怎过？请问你敢要做我的 girlfriend？ 其实我爱你，做有对象爱你，不敢讲出嘴，无啥讲。 佢哋年纪都系三十岁左右啫，不过把声就真系非常之沧桑嘅。介绍俾你，佢哋系茄子蛋，主唱曲词都叫做黄奇斌。名称叫做请问你敢欲做我的 girlfriend， 意思就是问不如同我做朋友 啊。你真正也想就是你的面是我见过上水的风景，我不捌怀疑你真正怕个要死，我甲你是有也有输配，给我机会甲你交配，叫你出来泡茶，大琴手我讲话，希望你的爱我亲像伊，希望你的疼我亲像伊。我不是你，日子真歹过，无你要安怎过？请问你敢要做我的 girlfriend？ 其实我爱你，做有对象爱你。敢讲出嘴，大声讲我爱你。日子真歹过，无你要安怎过？请问你敢要做我的 girlfriend？ 其实我爱你，做有对象爱你。不敢讲出嘴，大声讲我爱你。日子真歹过。你要安怎过？请问你敢要做我的 girlfriend？ 其实我爱你，做有对象爱你，不敢讲出嘴，大声讲我爱你。 唔知系咪一啲有人生阅历嘅男士咧，都会系咁样嘅，就系佢讲到话，其实全世界都知我爱你噶啦，不过无奈咧。得我自己唔夠膽講出口嘅啫，於是就有咗呢一首作品啦。問下佢，你會唔會想做我女朋友啊？之後咧，我哋嚟聽下女仔嘅答覆係點樣啊？女仔呢邊就有型得多啦。 不自覺地笑起來，多有人的姿態。一些色彩，爱爱又有了又凉，好像幻想的幻想，是一滴滴落的汗水，有一朵花瓣的暧昧，让人发现滋味，让我说我要就要现在，太阳 lonely， 大自然淡，我正不睡。 心滋味，哼出我要就要现在。 做袁亚维啊，是一位内地的女歌手，干净利落话俾你听，我好需要你的爱啊！简历歌曲名称叫做《我爱》。袁亚维呢种唱腔咧，喺内地嚟讲啊，都系好少人可以去到咁欧美嘅气质。继续都系讲爱，不过系讲妈咪对小朋友嘅爱啊。 透着晒的美丽以外，没有什么让我等待。可是你这样心急匆匆的来，我再也没有借口说我不在意。 歌名称叫做《儿歌》，是写给自己的仔的作品。当中不单止讲到那种很开心的心情，亦都有很重要一部分就是自己做妈咪时的手忙脚乱。当然妈咪对小朋友的爱呢，我们是不会质疑的。继续都是讲的一种不会被质疑的爱，亦都是一首抗疫打气的作品。今天先 新收到来自周兴哲创作和主唱联合组不同地方的歌手合作的这一首作品。 我看见你在流泪，看见你在气馁，看见你不敢入睡。 世界拿走你的一切，留下相伴的却， 却拒绝你的拒绝。摸索黑夜，渴望却害怕光。 你迷了路，让我带你前往。 你从不是孤单。 简历歌曲名称叫做《一样美丽》，All for One 版。除了周兴哲之外，你都有九个不同地方的歌手合作嘅。而香港代表咧就有陈柏宇、林奕匡同埋黄贤嘅《家日》，另外都有南韩啦、印尼啊、新加坡等等。 你无法选择悲伤，却能选择信仰。爱是我们的力量。 回头眺望你勇敢的泪光。 我们做事 now almost falls with care。 你从不是孤单。 横跨九个地方，有14位歌手参与合唱的作品，曲词都是周兴哲负责，歌曲名称叫做《一样美丽》，All for One 版。